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集，唐默捏了捏手中的棍子，他右手五指用力地按了下去，实木棍子上赫然出现了五个浅浅的指印。如果获得别人的异能能增强战斗力，那么……唐默走到小胖子身边， 我有点饿，小胖子，这块面包能给我吗？ 赵子昂正在吃东西补充体力，准备大战，他嘟囔道， 那边还有好多，你自己去拿一个呗。 唐默厚着脸皮说， 我喜欢你这种口味，只剩下这一个了。 小胖子非常厚道，郁闷地把面包给了唐默。黎文说， 喂，唐默，你还抢小朋友的吃的呀？ 唐默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脸色却有点不好看。他从小胖子那里要来了面包，还没给钱，但是居然没得到小胖子的异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唐默有点不死心，小胖子的异能很具有攻击性，他如果收集到了，接下来会是一大助力。唐默又向小胖子要了几块饼干，一盒牛奶，其他人的食物他都不要，就要小胖子的。小胖子脸儿都绿了，欲哭无泪， 你干嘛就盯着我呀？ 唐默的脸更绿。 再来一块饼干。 吃了小胖子两盒饼干，一块面包，一盒牛奶，唐默都吃撑了，还是没得到小胖子的异能。其他人都被他们这种奇葩的行为逗乐了，在大战前难得的齐齐笑了一回。陈珊珊却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唐默。当唐默终于放弃转身离开后，他拿起一盒饼干快速跑了过去。这个又矮又瘦的小姑娘长得并不算好看，眼神却十分坚毅。小姑娘看着唐默说， 你是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东西吗？和你的异能有关，我送给你东西可以吗？这样你是不是会变得更强？ 唐默一惊，怎么会聪明成这样，猜得这么准？陈珊珊没有异能，唐默哪怕拿了她的东西不给钱也不会有任何好处，但小姑娘却很认真地盯着她看，双手捧着一盒饼干，咬着牙说， 我送给你，你一定要杀了他们，无论什么东西，杀了他们我都给你。 唐默刚想出言拒绝，听了这话他闭上嘴，接过小姑娘的饼干，手指触碰到饼干的那一瞬间，唐默睁大眼，刚才取出异能书后他并没有放回空气里，而是放进了背包。他现在拿出书打开一看， 异能超智思维，拥有者陈珊珊，预备役，类型基因型，功能极致开发脑域，超强智力，超强敏锐度，等级三级，限制判断准确度上限为 50%， 体力提升空间为零。备注，为什么我总能猜对事实真相？愚蠢的凡人，因为我比你聪明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唐默版使用说明，判断准确度 10%。 卧槽，唐默居然有这狗屎运，可以可以，这他都不带给钱的。 陈珊珊问， 怎么了？ 唐默低头看向这个小姑娘，大鼹鼠曾经说过，正式玩家和偷渡客必然有异能，预备役也可能拥有异能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陈珊珊会这么聪明。 我一定会杀了他们。 好，杀了他们报仇。 砰，一道刺耳的枪声打破寂静的夜， 唐默侧身扭头，一把推开站在自己身后的李老师，他视线中一颗银色的子弹以缓慢的速度飞过刚才李老师站的地方，子弹弹道破空而来，唐默迅速看向子弹发射的方向，目光凝聚。唐默高声地说， 小胖子，把体育馆的灯打碎。 好。 一枚钉子快速地穿过空气，将体育馆的灯泡全部打碎，世界陷入黑暗。黎文惊讶地问唐默， 唐默，你在干什么？ 唐默蹲在地上，以极快的速度画出了一个工整的圆。天色太暗，其他人只看到他突然蹲下，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唐默站起身，淡淡地说， 画个圈圈，诅咒他。 藏在体育馆里的学生们从体育馆的四个门分别离开。砰，又是一颗子弹穿破黑夜，射穿水泥地面。 警用手枪的射程一般在50米以内，最多不超过100米。 小胖子快速说。他们一共分为三路，黎文和黎老师带着体能较弱的两个预备役学生，以保命为主，随时看看能不能偷袭。陈珊珊和另一个正式玩家女孩乔菲菲一路。唐默知道陈珊珊有异能，她比普通预备役要强一些。小胖子和唐默一路负责主攻。 为什么那些偷渡客这次踩玻璃没有发出声音，门口的那些陷阱也没有触发？ 唐默压低声音， 他们昨天晚上偷袭两次，第二次因为踩到了玻璃被你们发现行踪，提前防备，这次肯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他们应该是用其他方式进入学校。 两个人离开体育馆，贴墙躲避。唐默双目凝聚，仔细扫视周围的环境。漆黑的夜色宛若无声的巨兽，用一双嗜血的眼睛盯着每一个人。学校里有很多树，冷风吹过，树荫摇曳，巨大的黑色树影在黑夜中沙沙摇晃，这是杀人夜里唯一的声响。唐默侧身， 给我一颗钉。 砰，唐默以极快的速度向左侧避让，但是飞速而来的子弹还是不可避免地擦过他的右臂，射在他和小胖子中间的墙上。两人相视一眼，分头而跑。用枪的偷渡客藏身在可以看到他们的位置。唐默在大战前就有和小胖子沟通过策略，如果碰到最坏的情况，两个人分头走，不要给对方集火的机会。如今就是最坏的情况，敌暗我明，藏在暗处的还是最危险的枪手。枪声不断响起，唐默手里拿着实木大棍，以极快的速度冲进离体育馆最近的一栋教学楼。子弹在他的身后不停地射击，一次次擦着他的脚后跟，射穿地面。当唐默扭头进入教学楼前，他先是停顿了一瞬，目光中一颗子弹从他眼前飞过，射进墙壁里。这时唐默抬步跨入教学楼，但当他进入教学楼的时候，他忽然浑身寒毛竖起，反射性地挥起大棍挡在自己脑后。砰然一声巨响，剧烈的碰撞声从唐默的身后响起，大刀和木棍撞在一起，木棍被大刀砍出一道豁口。唐默向前跌了两步，对方也向后倒退一步。 力气不错， 嘶哑的笑声伴随着讽刺的语气响起， 但你还是要死。 偷袭者二话不说直接攻上来，唐默举棍迎击，长刀和木棍不断的碰撞擦过，两个人都速度极快，铮铮的声响不停的响起。这刀比唐默的棍子还要长，男人用长刀在唐默的肩膀、腰身、肘部留下一道道血口。唐默被逼得不断地往后退，俨然占据下风。男人看到自己得势，攻击更加猛烈。拿着这样一把好刀，哪怕他随便乱砍，也足以给别人造成威胁。更不用说，他是一个偷渡客，力气极大，每挥舞一次大刀，都在空中发出一道破风刀啸。 长刀没有规律地向前胡乱挥砍，藤木躲避的速度越来越慢。正是这个时候，男人气势极强地挥舞大刀，从左侧劈向藤木的脑袋。忽然，只见刚才还在狼狈躲闪的藤木一个下腰，金刚大刀从他眼前挥过。唐默右手直棍，左手撑地稳住身形，一棍子打在了这个男人的膝盖上。男人发出一道痛苦的闷哼声，骨头裂开的声音在黑夜中十分响亮。男人踉跄一步，差点倒地，用大刀撑在地上稳住身体。唐默站起身，擦了擦下巴上渗出来的血丝，他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敌人。这是个高大威猛的男人，身高至少1米88，剃着光头，一身遒劲的肌肉，左臂上纹了一个青黑色的猛虎头。离体育馆最近的建筑就是这栋教学楼，这个偷渡客居然早早地埋伏在这里，差点杀了唐默一个措手不及。唐默不敢掉以轻心，正式玩家和偷渡客的身体恢复能力都极快，唐默被划破的伤口已经开始发痒，这意味着伤口正在结疤。趁着男人的膝盖被打骨折，唐默毫不犹豫地举棍便上，然而还是晚了一步，这男人已经能够站起身，挥起大刀迎击唐默。形势再次发生改变，唐默不断地主动攻击，那男人只能用刀抵挡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男人走路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似乎膝盖上的伤已经快要恢复正常。唐默怒喝一声，直接一棍子打向男人的头。 妈的，还藏个屁！ 男人忽然扔下大刀，双手叉腰，毫不畏惧地正面唐默的木棍。他气沉丹田，双目圆睁，只听他中气十足地怒吼道： 小子，还我爷爷！ 唐默只听出爷爷两个字，还没听明白，突然他的心中涌上一丝不安。唐默挥舞着木棍在空中硬生生改变了方向，打在教学楼的墙壁上，这给了唐默一个反冲力，让他往走廊的另一端闪去。就在他刚刚停止攻击的瞬间，只见肌肉大汉张开大嘴形成一个圆形，一股炽热的气体从他的口中喷出，下一秒便是滔天的火焰。大汉双手叉腰，口中吐出火焰，他双眼瞪大，好似怒目罗汉，直直地盯着唐默。火焰喷出，唐默转身便跑，大汉的火焰比他的速度更快，直接挡在他的面前，快要烧灼到他额前的头发。唐默弯下腰躲过这一道火焰，火焰烧灼在墙壁上，白色的墙灰被烧得噼里啪啦作响，不断地从墙上剥落。唐默手脚并用地沿着墙壁、地面躲避火焰，大汉好像一条喷火龙，火焰燃烧，空气里的温度骤升，那火焰将水泥地都烧出了一道道焦黑的痕迹。唐默的木棍在火焰之下早已变为一堆焦木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